我又翻翻嚟啦，第二节嘅 系， 冒险 大 就 家 报。 好。 咁啊，有我同阿二德台阳，咁 系。 啊，其他人因为节目嘅收视率咧太差，所以就即系而家差唔多罢工咁滞，好鬼惨我哋呢度。 系啊，越做越缩啊，即系大家要 我都讲句 多啲点击。 Hello，Hello，Hello。 啊，仲有真 B C 喺旁监听紧。 未上机，未上机， 未上机啊！我仲以为头先宣布咗上机添咧。 唔系啊，九点几屌！ 哦， 系 九点几你咁早去机场？ 唉，还车啊嘛。咁我头先系讲翻接翻社长讲，阿祖哲医生真系冇讲过，真系唔够胆，好似你咁讲话冇问题嘅。所以其实佢都有条底线嘅，因为佢个职业嚟讲咧，佢知道咁样系有问题嘅，佢真系冇讲过噶吓。 佢梗系冇讲过啦，但系佢话佢都系话佢讲翻佢个讲法啦，佢讲法就系话。即系呢一种而家嘅讲法咧，就系男性行为都系歧视一年，佢有讲嘅呢样样，但系佢冇讲话乜嘢系乜嘢先系冇歧视，佢冇讲，即系佢就屌咗就算啦，就冇话乜嘢系啱，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咯，屌咗就算咯。不过唔系喎，喺呢一个 case 我哋有讲过点样先系啱，佢要即系喺万必嘅角度嚟讲，就系佢一定要同嗰啲喺血库工作嘅人。多啲溝通咯，即系咁样就系、是，我认为咁样就系合理嘅。 哦，咁啊，社长，你有冇睇啊快必嗰条片咧？就去人哋高铁嗰度，佢啊扮公安嗰条片啊，之后闹，即系好似闹鸠嗰啲人嘅，总之同啲嗰啲参观啲人喺度对骂啦，之后又话诶、哎、有冇翻大陆包二奶啊？有冇叫鸡咁样？你觉得呢条片感官好唔好？我就觉得十分之差嘅，其实。 我唔系佢呢条片，其实嗱，佢扮公安，即系点样讲咧？又冒充中国公安咧？呢啲就即系唔系佢第一个做啦。之前有一个好出名，93年有一出戏叫做《逃学威龙三之龙过鸡年》，啊，93年做嘅呢出戏。咁咧，里边咧阿叻咧，陈百祥咧都有扮过中国公安嘅，即系呢一样嘢就系、是。都系点样讲呢，我谂啊，快必都系想拗翻两个，即系嗰啲片约啩，唔知系咪啦。不过而家人哋拍戏都唔会咁样拍啦，我相信，因为如果你咁拍咧，即系就上唔到大陆啦，屌你老尾，我出戏咁啊，就扑硬街啦，所谓嘅都冇办法喎、啊。即系你，唉，即系点讲咧？呢出戏即系《龙虎鸡年》出戏咧，就系王晶嘅戏嚟嘅。咁佢嗰度嗰个对白咧，有一度咧，我都记得好深刻嘅，就系97年落嚟砌你老母生猪肉咁样讲。咁其实香港人其实好多时都知系，即系讲真啦，大陆公安咧信唔过啦，即系都会砌你老母生猪肉噶啦。咁 系啊， 咁即系。而家个状态咧就是一地两检啦，即系佢讲嘅嘢，即系一地两检，佢就等同咗啲公安咧就会落嚟香港砌老母生猪肉。咁呢样嘢啊，即系我又觉得有少少武断、啊，即系我认为。咁你要睇翻而家嗰个 arrangement 啦，即系嗰个高铁嗰个讲个点样一地两检咧，同埋乜嘢系边度变咗大陆咧？好啦。如果你真系一个黄色嘅黄丝嘅死硬派黄丝，咁嗱断估啦，我好老实讲啊，断估你唔会翻大陆噶。咁好啦，退一步嚟讲，你会翻大陆，咁你有晒心理准备嘅，大陆系会砌到冇生猪肉嘅，咁你只不过系自投罗网，咁系冇捻得怨人嘅，系嘛？咁如果你走去搭高铁，咁你只系提早咗30分钟过关，咁又有咩问题？喂，你自己自愿翻大陆嘅阿哥，你喺高铁里边俾人砌生猪肉，好捻正常，系嘛？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死硬派嘅黄丝，喂，咁做咩要翻大陆啫？屌，而家 你死硬派黄丝咧， 佢快啲讲嘢就系话。我认为佢系咁讲啦，就话佢唔净系喺高铁入边执法嘅，佢会喺香港境内执法，即系高铁以外嘅范围以内执法。 系 呢一样嘢咧， 好老实讲啦，都会嘅，我认为都会嘅，因为你见呢个洗头艇啊嗰啲，即系洗头艇嗰单嘢，同埋国安夹鸠咗人翻去唔知边度啊嗰啲，咁啊都有嘅，即系呢一个 case 系，我相信绝对会有嘅。咁但系佢唔会着好似快必嗰套站长服嚟做呢啲行为咯，即系你可以好形象化咁睇。如果冇充公安或者我或者点讲咯，佢做公安或者国安嚟捉你翻大陆嘅话，佢唔会着晒制服嚟捉你咯，屌你老尾！人哋嗰啲系特工嚟噶嘛，就算系做嘢都点会着制服噶？有冇见过007着制服啊？屌你，系唔会噶嘛？即系佢个形象化出咗问题啦。第一就系、是，第二就系佢讲呢一啲嘢咧，其实系想吓鸠人，但系咧好容易俾人屌翻转头，系好戇鸠。因为我相信喺黄丝里边都有好多人系绝对唔怕俾人砌生猪肉嘅，因为佢哋够胆上大陆叫鸡。有好多，佢哋系唔怕的。我认为咧，你讲嘅嘢你要讲得合理啲先得咯。就讲连黄师都 convince 唔到啊，佢讲嘅嘢。 其实佢而家咪就系先，反正都迟啲俾人砌生猪肉咯。咁而家咪先砌共产党猪肉先咯。反正佢咁大档嘢，砌多两块猪肉上去。都唔系好介意啫，唔好觉啫。 我唔认为，如果佢真系俾人砌生猪肉，佢就俾人砌咗啦。佢唔会俾人砌生猪肉嘅。佢哋咧，即系讲真啦，永远都喺最安全嘅地方做，表面上最激进嘅嘢， 最危险、最激进嘅嘢。 表面上睇，但系佢喺最安全嘅地方做。即系点讲咧？你有冇包二奶？有冇叫鸡嗰啲？其实都冇乜关系嘅。讲真，即系你就算喺大陆包二奶，大陆包二奶唔犯法嘅，屌！有问题？冇问题咯，即系喺大陆 好似犯法嘅，我好似有通奸罪。要查下啦，呢个要查下。我听， 但系如果你 好似话有， 如果要包二奶系犯法嘅，咁四太俾人拉鸠咗啦。 四太 系啊， 哦，嗰佢唔系咁啊，佢澳门噶嘛，佢系跟以前唔知六几年前嘅事嚟噶嘛，嗰啲系可以娶几个噶嘛。 你唔明啦，阿哥，唔系 大清律例啊， 四太好似唔系噶， 哦，四太好似好近代，好似八几年。 我讲俾你听，点解唔系啦？有一次嗱，嗰阵时咧，都澳门未回归。咁咧，阿江泽民嗰阵时揸旗，老江，咁佢同阿四太跳完跳舞，即系啲江泽民好中意跳舞噶嘛，屌，佢同四太跳舞，唔捻知四太系边个，咁跟住咧就周围问啲人啦，喂呢个女人咩人嚟噶？跟住佢话有啲随从同佢讲，喂呢个韩新个四太嚟，跟住老江系屌晒人老母啊！同隻雞跳舞咁搞撚錯啊！即係我國家領導人，你叫我同隻雞跳舞，我屌你啊！即係內部嘅消息係咁啊！嗱，即係我復述老江啊，我唔係話四太雞啊，即係絕對唔係冇咁嘅意思。但係老江係有講呢句類似嘅説話， 老江 都會用廣東話講，佢用上海話講嘅。 嗯， 即係當然上海話我唔識啦，個雞嘅表子嗰啲啦，即係。是这样讲，即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啦。如果是犯法啦，拉钩了啦，不是，即是怎样讲呢，永远都是的。当你政治上出了问题，你做乜柒都犯法。即是你民主党的人上大陆叫鸡，又带头搞事的。 好多啦。 咁佢实拉钩你的。一定的。咁但係有好多嗱，我相信啦，即係到而家都係支持即係民主运动嘅人啦，佢哋有北上叫鸡喎嘅習慣喎。點解佢哋冇事嘅？ 俾人揸住个春袋。 唔係啊，我相信其实根本就唔会理鸠你呢啲嘢。我认为就係、 共产党呢啲嘢根本太湿碎， 太湿碎啦。 因为根本冇嘅，你真系有洁身自爱嘅人，根本就唔会上去啦。即系你就支持黄，即系黄丝嗰边嘅人，你点会无论柒端端上去叫鸡，或者摔女仔都唔会啦。如果你真系有一番抱负嘅人，系咪先？屌你老尾，系咁讲。 但其实个个都冇乜抱负噶啦，都系搵食嘅啫，其实。 我又唔清楚啦，但系你啲图色丑闻要小心咯，即系讲真，就好似即系大家嗱呢单又讲下图色丑闻，有一个又回应一下，之前我都冇回应条卵样噶啦，就系阿杨继昌，佢就话佢识得芒果奴，佢系好卵芒果奴，好卵尊重阿芒太嘅，所以一定唔会去美丽华想结识同埋点样讲咧？同埋即系想沟呢个失婚妇人。 嗯， 佢话肯定唔会喎。杨继昌话 咁肯定， 咁啦肯定，我系咪戆捻沟嘅呢条友？喂，阿台阳呢单嘢咧，我哋两个一齐听翻嚟嘅，记唔记得啊？ 系系 嗰个人咧，嗰个主角咧就系隔我哋两手嘅啫。我哋完全知嘅，要揾翻嗰个女人出嚟都 OK 嘅，系嘛？杨继昌，如果揾到个女人出嚟，你系咪自己喺度切柒同我哋讲对唔住先？系我又揾我嗰个女人出嚟啊！啲老尾，你当众切柒啦，放上 YouTube， 喂， 攞埋显微镜咁切就差唔多啦。啲老尾，条友有3000蚊一个月人工啊，都唔会捻。去搵份好啲嘅工嘅人啊，识捻咩？屌你老尾！ 啱、嗯， 即系我今日就终于都回应咗啦，即系都冇乜关系啦。不过翻转头啦，又讲即系我哋走嚟走去啲题目。咁呢个砌生猪肉嘅问题，即系点讲咧？唔系一定唔会，但系唔系快啲讲到咁恐怖，即系我相信就。因为如果要砌生猪肉嘅，快啲嗰啲应该早俾人砌鸠咗，但系都冇啦，当然 冇啊！佢仲好自由啊，着住套军服喺闹市周围走。 其实唔会嘅，因为人哋共产党而家都进化咗啦，唔需要咁样做，因为即系冇必要咁样做，亦都冇必要赤裸裸咁样搞鸠你，冇必要嘅。 佢有你班友自己中意搞乜搞乜咯，咪样衰佢自己啫嘛。 佢冇必要噶，点解咧咁讲咧？其实即系高铁成段咧，点解要归大陆管咧？其实我认为最简单咧就系佢根本上咧就系佢唔系唔放心你香港人上去搞事，佢唔放心啲大陆人乱柒咁落嚟搞嘢啫，即系当系一个偷渡嘅通道啫。跟住班香港人管唔掂嘅，如果你香港管晒嘅，咁你边境嗰啲地方，咁你点算啊？即系如果你即系啲人伺机偷到嚟香港，即系喺高铁嗰度，你香港冇阻吓力嘅，屌你老尾！因为香港比较上系无论监狱啊、法治啊，都系讲人权。过中国大陆好多，你系严格嚟讲系冇阻吓力噶。如果一条隧道系直入香港嘅，条隧道本身已经直入香港，由大陆直接深入香港，匿喺架车度，佢穿捻咗过嚟，你咬佢食啊？跟住佢，你嚟到香港嘅时候，佢话我要政治庇护，乜乜柒柒，你香港政府点搞啊？就算香港嗰啲人都搞唔掂啊，所以冇办法噶。佢唯一嘅做法就系一定要揾公安搞呢啲咁嘅嘢，所以冇办法噶。你因为你高铁嘅时候，佢系夹硬霸王硬硬上弓啊嘛。佢话你要驳入我哋，即系香港嗰啲官系翳中国大陆。阿郑宇话 驳入啲啊， 其实个高铁系冇捻住香港噶，一直都。是郑宇华用兴建港珠澳大桥 去换高铁呢个工程啊嘛。港珠澳大桥对香港冇利噶，嗱高铁理论上对香港有利嘅，咁但系咧大陆嗰边咧一直我收到嘅消息就系、是，一直嘅消息就系、是，你如果唔起高铁就唔系唔起港珠澳大桥就唔捻使讲高铁，真噶， 嗯， 即系呢个消息系应该系好准确嘅，咁好啦，而家你做咗两件完全冇成效嘅工程，即系两件都系大白象。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想怎样即减低对你的伤害，很简单的做法，高铁你就不能搭它咯。如果你即是讲真的 你不需要反对它一地两检，因为你反对一地两检它没能用，不要搭咯，不搭就最好，不搭就最好，其实不搭就可以 证明了它是大白象， 不搭那就你几多件都冇所谓啦， 系啦，应该集中搞咧就系全民罢搭高铁行动咯， 系啊，杯葛佢咯，屌巴闭， 即系如果你话 上深圳搭， 其实个问题就系好多人心里边就明白咗，其实高铁系有用嘅，同埋你譬如港珠澳嗰啲，而家有啲有一啲商业机构系靠谂住靠呢一条。新桥嚟食糊啊，所以所以成个社会嘅操作唔系好多黄丝谂得咁简单咯，亦唔系一啲所谓嘅退休公务员，其实都唔系退休公务员，退休纪律部队帮板系可以了解到的，因为你个大棋局根本你根本系你根本佢嗰个 level 根本就唔知佢搞乜，但黄丝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是。实际上个社会点样运作，有好多人系唔捻识的，系完全唔知道。大陆其实唔系好理香港嗰啲嘢，其实好多时都系香港嗰班官作恶嘅，搞啲嘢出嚟。即系佢哋亦都唔系有心作恶嘅，佢哋有啲人系有心认为。譬如搞高铁同埋搞港珠澳嗰啲，有心认为呢啲工程系对香港好嘅。就算嗰阵时你睇自由党嗰个刘建仪嗰啲，喂，其实佢系好支持搞呢啲基建的，因为个原因就系佢哋商界系睇到利益啊嘛。而商界有利益，其实对一般市民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即系一般市民都系可以有 cap 到税。所以大家即系睇，即系我认为大家睇个社会嘅运作就 一般市民咪讲咪就系提供咗大量嘅就业机会啫嘛。喂，好多地盘工人都系靠呢啲食养生活而嘅啫，得靠呢啲基建。 系啊，冇办法。所以其实你黄师做嘅嘢咧，而家我认为啦，即系喺占中之后咧，好多时做嘅嘢就是将啲浅黄嘅人推晒去浅蓝嗰边。即系我点解对快必嗰啲人系会有反感咧？就系佢哋将一件好普通嘅事讲到好夸张，系完全离开晒事实，完全冇根据咁样讲。 系、 或者佢做一个 picture 出嚟，就系话而家就系世界末日啦，得我呢班救世主可以救你哋。我心谂屌你老尾啦，你而家睇到黑票啫嘛，屌你！你自己搞得掂咩、你搞得到咩？个问题就系而家你睇到好明显嘅就系佢系大石砸死蟹做啊嘛，好多嘢都上边，同埋有一班香港有一班官系专登奉迎上面嘅做法啊嘛，乜都强调一国啊嘛，唔讲两制啊嘛，咁香港咪而家搞到咁啊咁咯。即系其实如果你香港而家个困境嘅总结，即系我认为可以好简单咁讲一讲，就系、是、我认为啦，即系纯粹我个人意见，都唔敢讲系编辑部意见，即系呢个系我纯粹我自己嘅观点，如果其他人可能都有同意嘅，咁就系你香港个困局系由一班。啊！唔记得咗点讲添，屌你帮我 cut 一 cut 啦，台阳 好 cut 一 cut 呢度真系麻烦你，你 得， 因为我记得我讲过，我而家搵翻出嚟，等阵先啊，你应该帮我 cut 一 cut 呢度， 你 mark 低个时间咯 ，mark 低个时间俾你48分钟开始要听 ，OK， 48分钟，咁就系而家香港点解会搞到咁大？就系、是、要多谢苹果、东方、芒果佬。同埋咧，佢哋将即系佢哋啲同埋快必呢啲啊，佢哋将台湾绿营嗰啲垃圾，同埋啲盲目网捻，加埋嗰啲事务大小都强调一国嗰啲港府官员，全部夹埋就系、是、整死香港。台湾有冇补充？冇补充差唔多啦，咁啊， 嗯，我冇啦，我都。 好简单讲两次，即系我哋都讲得唔系咁好啦，因为啱我都系啱啱落机啫，坐咗十几个钟飞机，本来都唔系好想录音，但系冇人录，真系好惨。屌你老尾 ！Anyway， 紧要啦，今 下一集我哋会讲下日本楼嘅问题，因为我就啱喺日本翻嚟，咁就攞咗好多，即系收集咗嗰边好多嘅买楼嘅资料，咁我就会花少少时间。睇一睇咁样，跟住再同大家汇报一下，即系呢个礼拜中嘅节目就系讲呢一样嘢啦。即系呢个礼拜中录音节目， 好啊， 呢个下一个周末。 咁啊，即系有兴趣嘅可以留意下一集咯。OK， 咁好， 系嘅，咁拜拜，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